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你的意思是说，百日未足之时，那婴孩可人可蛇，所以那人当日所杀的是蛇而不是人，但是百日之后，那婴孩就再转不了蛇身，届时那婴孩就是人而不是蛇。 说得好生别扭，展昭自己都觉得拗口。 可以这么说吧，所以他当日看到的和所杀的只是一条蛇，只不过那蛇死后蛇灵涣散，剩下了原有的人形肉胎，旁人看到了自然会认定他是亲手杀子而啖之。 这样的案子让大人如何去判呢？说他是蛇，百日后又完全蜕变成人，说他是人，他偏又幻化成了蛇遍地游走，那人杀的究竟是蛇还是人呢？ 说话间，二人已行至包拯的书房门前。 那就要看包大人作何想法咯。 端木翠嫣然一笑，伸手扣响了门扇。闹得沸沸扬扬的永州石子案终于尘埃落定。端木翠说得不错，各中并无精怪，因果报应使然。若无那次偶然的夜归，一切都会在不经意间发生。上半生辛辛苦苦积累的家业，下半世都会败在那前来讨债的蛇子身上。偏那投作人胎的蛇一时半刻转不过性来，换做了蛇形四下游走，叫他逮个正着，手起刀落又是一锅蛇羹。他杀的是蛇还是人？ 他当日看到的是蛇，杀的也是蛇。他若看到的是那小儿四下爬玩，怎么可能动杀戮烹煮之念？ 虽说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但此案终与妖法障目而结，大堂之上结此奇案，观者哗然，议论纷纷。那人却无丝毫喜色，木木然任人除去料锁木枷，似乎犯案的是旁人，得势的也是旁人。张龙赵虎奉了包大人之命，与了那人些许银子，将他送至开封城郊。由始至终那人未曾说过一句话，拜别了张龙赵虎闷头而走，直到猝然间撞上一个人。端木翠， 我只是很想知道，为什么自那日之后你从不曾开口讲过一句话。 那人躲闪着端木翠的目光，绕开他站的位置想继续行路。 你不说我也会知道。 端木翠笑笑，忽的右手虚张，旋即往半空一带，草丛中一只惊慌失措的老鼠不知被什么力道牵扯而出，嘶呀乱叫着腾跃于半空。那人猛地转过头来，自口中吐出丈二长的蛇信子，裹住那老鼠身躯，倒卷漱口，连皮夹肉，生咬猛嚼，嘴角流下腥臭的血来。原来此人早已不能说话，避过了开封府的问责和人间礼法，终未躲得过一蛇报应。本着治学严谨的精神，我去查了一下梳妆台的意思。梳妆台就是用来化妆的家具装饰。这回答很诚恳，但是我的觉导也同样发自内心。让我如何能认这干巴巴的一句话可以诠释梳妆台的意义？难道你们愿意承认梳妆台至于你们的意义如同板凳、条桌甚至马桶都只是家具的一种？请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个细雨如雾的黄昏，暮色无声无息的灵向着屋内蔓延，漫过镂空的梨木花床，自窗棂铺排而下， 行进处带起丝丝的冷，有着雾的形骨。这空荡而又华美的女子闺房，内外之间横亘如纱帷幕，帷幕的那一边影影绰绰，似在窃窃私语，唤你去看。一阵不知从何而来的风过，掀开帘幕一角，你看到在内室的角落之处，巨大的阴影之中伫立着梳妆台，最古朴的样式，暗红而泛着亮泽的釉彩漆光，周身盘满最繁复华丽而又精美的纹路，稳重不起眼，不扰攘，不哗众取宠，隐在暮色与暗影之中，慵懒而散漫。有那么片刻，对，你没有看错，她秀眸惺忪，粉腻酥容，空气中盈满致命的魅惑妖娆，唇角微微勾起不着痕迹的笑，朱唇轻启，似是对你说，来吧，这里有钗钿步摇，胭脂罗带，发柳梳篦，香泽兰糕，哪怕你容颜惨淡，形容魔母，我也可以把你细细研作风环物鬓，颜如顺滑。梳妆台，它是静候在暗处以女子为食的妖。那青衣的千缕小童对着王朝抽抽搭搭哭诉了大半个时辰，王朝有些不耐，但仍按压着性子好声好气地跟他解释， 你家公子可能是在哪里吃酒吃醉了，或是一时迷路，不是说他头次到京城吗？这一夜未归也不稀奇，你去客栈好生等一等，没准他早就回去了，找不着你大发脾气呢。 好说歹说，终于将青衣小童劝走。进得府内，马汉他们看着王朝直乐。其实四人是一并回府的，偏那守候在府门口的小童一眼盯上了王朝，死攥住王朝衣角不放，说是要喊冤。 哎，终于劝回去了，倒是个忠心的仆从。 他们家公子一夜未归，他就急得大哭，也不知道哪个粗侠鬼捉弄他，让他呀来开封府喊冤。 王朝抹了把额上的汗。 我呀可是见得多了，这些个进京赶考的书生一到京城便迷了心智，花了眼，一夜未归，哼，没准就醉在哪个酒楼，宿在哪条花街柳巷。 话也不能这么说。 展昭恰巧经过，驻足听了片刻。 那人若是这样的性子，贴身童仆岂会不知，也不会如此骄慌无措了。 几人忙站起。 展大哥， 那小童还说了些什么？ 展昭看向王朝。 还说他们公子夜半温书困乏，就到旁边的玄武大街东四道走走，直至京城还未归返。 东四道要偏僻些，他若真是在东四道走丢的，必然不是去了什么青楼楚馆。这样，今晚你们巡夜时多多留意那头。 展大哥尽可放心，今儿是我和赵虎去玄武大街，东四道若有什么不对劲儿，我们尽会查个究竟。 张龙言出必行，当晚和赵虎在东四道逡巡良久，细细查探，一无所获。 早说了，展大哥是多心。 瞅着四下无人，赵虎很是不顾官仪地伸了个懒腰。 你叔春梅这已经回去了。 两人再看一回，出了东四道，经由玄武大街回府。行至玄武大街中段时，张龙忽地咦了一声，示意赵虎看向道旁。借着客栈檐上高挂的灯笼，赵虎看得明白，那蜷缩在客栈墙角处的正是白日的青衣小童，靠着墙壁睡得正香，手中还紧紧握着一截绳，牵驴的绳。可惜的是，另一头并没有驴。 赵虎近前俯下身细看，那缰绳另一头破口甚是平展，显然是有人剪断了缰绳顺手牵驴。可叹这小童睡得太死，丢了家当都不自知。 小兄弟啊， 赵虎晃那小童肩膀， 怎么睡在这儿了？ 那小童睡眼朦胧，打着呵欠转醒。如张龙所料，醒转之后先哭驴，哭了约摸一盏茶功夫，耳后抽抽噎噎，断断续续道出个中原委。其实那小童未曾说时，张龙心中已猜了个八九分，现下那小童所言只是印证了他心中所想罢了。果然那书生尚未归返，客栈老板只乐意跟钱对话，而不愿意讲人情。当然客栈老板跟着小童也没什么人情可讲，于是乎将其扫地出门。小童哀哀哭个没完，张龙和赵虎面面相觑，长叹一口气，暂且将小童领回开封府。来寻展昭时，展昭正要睡下，只着白色里衣裤过来开门。张龙捡紧要处跟展昭说了一说，算是对展昭日间吩咐有了个交代。那小童一直站在张龙背后，小脸糊得像个花猫，眼泪总算是止住，悲戚之情不减，好几次又有抽噎的势头，还有一次鼻涕流降下来，呲溜一声又歇了回去。展昭看着既心酸又感好笑。送走张龙，展昭没了睡意，在室内踱了一回，心下有了计较，穿上蓝衫，抓起桌上的巨阙，悄无声息自府中后院跃了出去，直奔东四道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